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嚟到我哋第八集嘅一劇之本啊！阿聰啊，估唔到咧，我哋眨下眼就嚟到第八集。 系咯，我都唔覺，原來已經錄咗咁多集。 系啊，同埋講咗咁耐咧，即系我哋都有啲回響收翻。 系咩？ 特別係咧，《無間道》嗰集咧，好多聽眾咧都好有興趣啊。其實佢哋想知道更加多咧，關於阿麥兆輝、阿莊文強佢哋寫嘅呢個《無間道》呢個劇本嘅。 係係啊，我都有啲朋友聽咗咧，咁啊之後同我講翻，佢話：哇，好多！之前佢睇嘅時候未必有留意嘅，最近就專登攞翻嚟睇啊，咁樣佢哋都發現好多，哇、啊、係、哦，你唔係咁樣講，聽我哋嘅節目咧，都唔識得咁樣諗或者咁樣睇，即係我覺得幾高興嘅就係，即係唔係話我哋講嘅就係金科玉律就係啱定係點，但係令到啲觀眾可以深入啲咁樣去睇一個戲，睇一個劇本，我覺得係好事嚟， 或者係多咗一啲思考角度去睇啦， 係啊， 特別係我哋依家可能有時會講一啲比较近大家或者比较冇咁近大家嘅剧本都有啦。咁我如果《无间道》咁好，不如我哋试下下次咧，又搵多啲电影剧本嚟讲下。 我想噶，我一路都话我想最好就系搵啲啱啱上紧嘅，大家可以睇完就即刻听，听完就再去睇多次咁啊。 咁啊，搵日我哋食饭睇戏，跟住就翻嚟即刻开咪啦，好唔好啊？ 好，一流 啊！好啊，嗱，咁但系咧，我记得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咗呢一个嘅荒诞剧啦，荒诞派戏剧啦。咁其实咧，我哋就净系讲咗呢个等待果陀啦，但其实咧，荒诞派戏剧咧，好似我哋之前所讲啦，都有好多好多嘅剧本都好值得我哋去讲嘅。而呢一个咧，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一个剧本咧，系阿初我哋合作过嘅， 系啊， 好一个你好中意、好中意嘅剧本，因为我记得系监制问我阿初你有冇咩戏想导啊？我哋有个场地，有个时间，跟住你就一谂。就諗到呢一個劇本啦。好啦，我哋今日要講嘅劇本咧就係《禿頭女高音》啦，佢嘅作者咧就係 Eugene Ionesco。好，咁我哋依家先聽一聽咧就係 Eugene Ionesco 由金由奧斯高嘅背景資料先。 Eugene Ionesco 由金由奧斯高，生于1909年11月26日，卒于1994年3月28日。尤奥斯高是荒诞派戏剧著名的代表之一，他生于罗马尼亚，童年在法国度过，1940年在法国定居，1950年他的成名作《禿头女高音》在巴黎首演，其后又创作了《上课》《椅子》等等的戏剧，主题都离不开人生的荒诞不经。尤奥斯高童年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法国度过，他自称在法国经历了一次改变他世界观的事，令他感到现实世界充满苦恼、堕落和毫无意义的重复行为，所以死亡最终都会降临到每个人身上。因此他后来的创作反映了这种新的认识，显示出他对现世交流的反感，以及一种觉得好世界是存在于在一个我们都接触不到的地方的微妙意识。他很多重要的作品之中亦都有提到这次体验。1970年由奥斯高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还获得多个奖项，包括1963年的意大利奖金，1970年的奥地利欧洲文学奖，1973年的耶路撒冷奖。由奥斯高84岁的时候去世，葬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墓园。 其实呢 Eugene Ionesco 呢剧本都有好多，但呢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呢有好多剧本我都好深刻嘅。犀牛我又好深刻啦，椅子 係 呀，我又做过啦，椅子啦，上课都好深刻。但係呢同你合作嘅呢个禿头女高音呢，即係我喺你身上面睇到原来呢个剧本真係有好多好玩之处同埋好多角度可以去睇。 你唔係喺我身上面睇到，喺个剧本度睇到啫。 咁你正如我哋呢个节目都俾好多角度我哋观众去思考嘅。阿初，咁我想问题点解你会咁鍾意呢个剧本，咁想咧去导呢一个剧本咧？ 我谂第一样嘢，即系呢度又俾我发牢骚，讲下啲我自己嘅谬论先。 我覺得即係你如果你對藝術啦，不論你係任何藝術都好啦，你鍾意嗰樣嘢，你去做嗰樣嘢咧，第一鍾意呢樣嘢咧，有好多時係冇得解嘅、 嗯。 我真係覺得，即係我唔係想打完搶推搪咗你嗰個問題，係有陣時鍾意嘅係冇得點解。咁但係而呢一個劇本，我嗰個所謂我鍾意冇得點解嗰個部分咧，反而係有一度咧，我係想加少嘅注腳，因為我認為一個好嘅戲咧。都會有呢咁嘅類似嘅情況，就係佢入面有一啲嘢咧，係好難用言語，我哋坐低喺度，然之後傾出嚟、講出嚟表述嘅。 嗯， 當我哋牽涉到呢啲嘢嘅時候，呢啲嘢通常係咩？呢啲通常係牽涉到一啲我哋人深層地經歷嘅，而我哋好難言喻，而我哋經歷咗之後，令到我哋有深嘅感受嘅一啲嘢。而通常我哋去劇場度睇或者入去電影院度睇一套戲嘅時候，我哋經歷翻呢樣嘢咧，會刺激喺我哋平時對呢啲嘢嘅感受，令到我哋思考呢樣嘢多咗。但係呢樣嘢本身喺我哋身入邊係潛藏住嘅，係存在嘅。 嗯， 只不過係而家有人用某一個方法，好似一個我成日都話好嘅戲係咩咧？好嘅戲係好似夢咁樣啊！你夜晚發一個夢，你可能發一個噩夢咁先算啦。你發個噩夢醒嗰下，你係哇好彩唔係真嘅啫。咁呢樣嘢就會令到我哋反思同埋重新去睇我哋身邊嘅嘢，好可能會令到我哋之後嗰一日甚至係一段時間，我哋嘅人生觀啊，我哋做人嘅態度係會有啲改變。咁、其實睇戲就係一樣咁嘅嘢嚟，而呢個係我去揀一啲戲導演出嚟俾觀眾睇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元素。 嗯， 即係如果嗰樣嘢係，即係譬如話有個戲係，即係衰啲咁講啦，容許我。即係如果有個戲係教我哋做人應該勤力啲嘅。 嗯， 咁其實你對住我同我講就得㗎啦。你做人應該勤力啲，我一定岌頭㗎，我一定話係喎係喎係喎。咁你做乜要花兩個鐘頭，然之後令我用兩個鐘頭嚟經歷做人應該勤力啲啫、 嗯？ 你唔使要兩個鐘做一個戲令我明白呢樣嘢。你去睇一個戲，係你想經歷嗰啲人物經歷嘅心路歷程，係、人性嘅角度。 係啊， 點解有啲人面對住勤力，佢有一個咁大嘅 struggle 啫？咁跟住嗰樣嘢就有趣啦，因為我哋研究緊嘅係人一個總體，人性嘅一個總體，喺某一個特定嘅規定情景之下，可能佢面對做人做乜咁勤力啫？佢發現佢喺香港幾勤力做嘢，佢都係唔會買到樓噶啦。咁呢個可能係一個有趣啲嘅題目。 嗯嗯， 即係相對喺講話，我做人應該要勤力啲，因為呢個你一句講完，我一定覺得你係啱嘅，我冇必要同你討論。但係一個好嘅戲係咁，而呢個禿頭女高音嘅情況咧，就有少少係咁。佢描述緊一個好特殊嘅人類情況，而我哋其實日日都經歷緊，我好肯定咁話，我哋日日都經歷緊。但係咧，我哋唔留心去睇嘅時候，我哋會遺忘呢樣嘢嘅。咁所以就我當時我第一次睇嘅時候係講緊我仲喺演藝學院讀緊書，十幾年前嘅時候，我睇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哇驚為天人，即係好多人係覺得呢一個劇本係哇無聊啊，唔知做咩。但係奇怪嘅地方就係我作為一個導演又好，作為一個觀眾又好，我對佢突然間有一個好深嘅情感，而呢個情感係不能言喻嘅，我好難解俾你聽。咁、我最好嘅方法就係將佢擺上台做出嚟俾大家睇。 其實依家阿初你賣咗一個好大嘅關子，我哋聽眾都仲喺諗緊，係咪真係咁吸引啊？究竟講緊啲乜嘢㗎？ 但係呢啲係好個人㗎嘛。 我明白，我哋等間轉落去咧，俾大家分享一下個內容咧，就會知道。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正式進入禿頭女高音。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剛才就賣了咁大的關子，就是禿頭女高音是令到你很大的感受啦、甚至乎我自己呢，即是你剛才說的那場夢，我覺得我自己呢跟你排這個戲的時候呢，都好像發了一場夢一樣。首先呢，我對手是你啦，已經好像發了一場夢一樣啦。我們是飾演兩公婆，你想想。但是其實學你這樣說，這個劇本本身呢，我對它可能有一個很表面的感覺的，但是在排練過程呢，真係越發掘得越多，就知道哦，原來呢啲事真係存在喺我哋身邊，而我哋一直唔自知。到咗最後咧，我可以講咧，呢、這個劇本列入咗我十大喜歡嘅劇本之一㗎啦、 哦。竟然係咁啊！ 咁好啦，咁我哋唔好再賣關子啦。咁聽眾已經開始騷癢㗎啦。其實《禿頭女高音》講啲咩咧？ 第一樣嘢，我想講下呢個劇本佢係點解寫，同埋點樣發生出嚟。 係啊， 其實對於編劇嚟講咧，Eugenio Nasco 咧，呢個係佢 嘅第一个剧本嚟嘅。 嗯嗯。 但系亦都系佢其中一个最出名嘅剧本。 系啊。 咁佢点解会无端端写呢个剧本？最得意嘅有几样嘢。第一样嘢就系佢本人自己系觉得剧场活动做戏呢样嘢咧。是嘥气 嘅，系好唔中意， 佢 唔入剧场噶嘛，佢 做乜嘢啫？黐线咁样嘥大家时间，做啲无谓嘢咁样。佢本身系咁谂，呢、這个先天性又好搞笑嘅。咁但系跟住咧，佢就大约系五啊零岁人咁样啦，就走去学英文。 系 咁，佢系一个罗马尼亚裔嘅喺法国生活嘅人嚟。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就走去学英文。咁啊走去学英文咧，就攞住本英文书啦。咁啊，大家可能都会细个时候面对过呢英文书。咁呢本书入边咧就有啲角色嘅， 系 就有 Mr. and Mrs. Smith， 即系两公婆啦，史密夫先生、史密夫太太。 系 Mr. and Mrs. Martin， 即系马田先生夫妇。 系 跟住仲有个工人叫做 Mary， 仲有一个消防。就有呢六个人噶啦，嗰本书入边。咁呢本书入边嗰六个人咧，就因为佢要教大家英文啊嘛，嗰本书，所以入边咧就会有啲对答，就系、是、希望通过嗰啲对答咧，我哋就即系学到英文咁样啦。 呢、本书我补充少少，好似叫做学英文不费力咁 样。系啊系啊，类似咁样。 就真系教啲小朋友学英文嘅一啲书嚟。 系啊，咁但系因为已经知啦 ，Ian Askel 咧，佢啊五啊几岁佢学英文，咁佢都系由低学起， 最基本开始啦， 所以就买本咁嘅书啦。咁入边好啦，呢、這个 Mr. Smith 同 Mrs. Smith 咧，即系史密夫先生太太咧，就有呢咁嘅对话嘅，就系、是、啊。Mr. Smith 史密夫先生就会同我老婆讲：，我系史密夫先生，我系你老公，我每日咧都要翻工嘅，咁啊，所以咧我就好辛苦噶。跟住咧个老婆就会讲：，我系史密夫太太，就系你老婆，我每日就要煮饭洗衫，所以我都要做晒啲家务佢噶，我系一个好嘅太太嚟嘅，即系类似咁啦，我作嘅吓。 老公啊，一个礼拜有七日噶。 系啊系啊，即系因为佢个原意系要教英文嘛。 系啊， 咁所以嗰个情况就极。奇荒谬嘅喺嗰本书入面。咁而呢个作者 Eugene Ionesco 睇完呢本书之后呢，就有一个好大嘅感受，佢就写咗一个剧本。咁佢写呢个剧本入面最重要嘅地方呢，最重要嘅部分啦，其中一样嘢就係、就係讲啲人嘅废话。 係啊， 即係我哋日常生活入面有好多好多嘅废话係冇意义㗎。我举一个最活生生嘅例子，外国人好鍾意问 How are you? 或者 How do you do? OK?咁我先唔讲喺英文入面，我哋正常答呢个答案系点样答啦。咁但系有人问你 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 咁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我 professor 就佢个答案系咁嘅，即系如果有人问 How are you? 即系你今日点啊咁啊，佢个答案就系、Do you have 3 hours? So that I can tell you how I am. 即系你有冇三个钟？ 你有三个钟先，你有三个钟，我先可以话俾你听我最近排点。你有冇有冇时间先？你问得呢条问题，即系谂下，你真系唔系 friend 啲，你问完条咁嘅问题啊，真系大家都企咗喺度。咁我个人认为咧，即系呢度开始有啲我加落嘅主角咧，就系、我个人认为就系佢睇到我哋人生之中究竟有几多几荒谬嘅嘢。 系 咁，佢就写咗呢个剧本，就叫做秃头女高音。咁秃头女高音呢个剧本，我哋终于开始讲，其实佢讲咩啦？秃头女高音呢个剧本系唔关秃头女高音事嘅， 系冇秃头女高音出现噶嘛？ 冇出现过嘅呢一个。咁系话说呢个戏呢个名系点样嚟嘅咧？就系入边就有个消防员噶嘛，个剧本入边。咁就系话说个剧本入边有一道咧，就系、是、问佢你近排有啲咩搞啊？咁样系类似咁样啦。咁呢个饰演呢个消防员呢个演员咧，嗰日排戏就唔知做乜乱咁噏咧，就话我去睇个戏啊，要睇个戏叫秃头女高音啊，咁样类似咁嘅嘢啦。 唔小心讲咗， 乱讲嘅啫。讲完之后咧，呢、這、一个编剧咧， Eugene Ionesco 听咗之后咧，就觉得哇，荒谬到爆炸！呢个真系好切合我哋个戏啊，够晒荒谬。我哋以后就 keep 呢一个名，就系、是、我哋个戏个名咧，就叫做秃头女高音。嗰件事我哋先唔讲个剧本内容先，我哋睇下佢哋到最后。采纳咗呢一个戏名叫秃头女高音， 已经好荒谬。 嗰、那个意象啊，即系你谂下，你有个朋友同你讲话，你最近有啲咩搞？佢话哦，我去睇个戏啊，睇个咩戏啊？我去睇秃头女高音。即系你讲完之后，大家都已经挂低咗。我去睇秃头女高音，即系你咁样话俾人听嘅时候，人哋听完呢个对答之后，佢都唔知点算好。即系咩啊？你意思系你去听个音乐会啊？即系点解嗰个女高音会光头嘅？我唔系我去睇到舞台嘅舞台剧有个女高音，即系嗰套戏系讲咩 嘅？即系佢唱唔唱噶？ 好啦，咁你好彩嘅系你未睇。如果你睇咗之后，你个朋友问你，我睇咗秃头女高音，咁个戏讲咩噶？你第一句就话，哦，个戏系唔关秃头女高音事嘅，佢冇出过唱嘅。咁 你諗下嗰个对答就已经係成为咗嗰个戏入面本身最荒谬嘅嗰一部分。 即其中一啲对白咁嘅形式去讲。 所以呢一个剧本嘅个名啊，淨係个名啊已经够我哋讲咗呢一段时间，佢个价值就已经係陈述咗嗰个戏本身最想陈述嘅，就係我哋人生之中好多说话嘅荒废，佢嘅冇内涵、冇内容、冇意义。即呢个就係个戏个剧本个名啦，佢入边咧就系譬如讲一个最，我觉得成个戏入边其中我最中意，亦都最多人做嘅就系我同你做嗰段戏啦，就系Mr. and Mrs. Martin 马田夫妇，咁啊点咧？就讲佢两个嚟探史密夫先生太太啊嘛，咁史密夫先生太太同个工人咧就匿埋咗，史密夫先生太太就话上房换衫落嚟见客啦，咁跟住佢两个入到嚟啦，就突然间咧两个人坐喺度好腼腆，好唔舒服咁样，好似大家唔识大家咁，咁呢个马田先生突然间咧就打破沉默，就同嗰个太太讲。就话啊，呢位太太唔好意思，我系咪唔知喺边度见过你啊？咁跟住嗰个太太就话啊，系啊，你讲起我都觉得你有啲面善啊，但系我真系唔记得我哋喺边度见过咁。佢哋两个喺个剧本入边一入嚟已经设定咗系两公婆嚟噶啦，但系佢哋两个嘅对话竟然系咁样咁、样开始，而通过一段我谂系大约系五至十分钟啦嘅一段戏啦，就系佢哋慢慢发现佢哋有一啲共通点，佢哋搭过同一班火车啊，一早又同一时间又同一个地方嚟到伦敦呢度啊，然之后佢哋发现佢哋住喺同一条街啊，住喺同一个单位啊，瞓过同一张床啊，佢哋有一个女啊，而嗰个女系一样都系一只眼红色一只眼白色，跟住喺呢个位呢、马田先生就话啊，我好肯定你应该就系我老婆啦。跟住嗰个老婆就话啊，我终于都揾翻你啦，老公。然之后两个人揽住，就系、是、咁样嘅一段戏。你谂下嗰段戏系几咁荒谬？佢系咪冇逻辑咧？佢唔系冇逻辑噶， 佢系揾咗个逻辑出嚟。 佢两个人系好似好面善，然之后佢通过一啲理性上嘅证明嘅方法。一路去推敲，然之后佢到最后证明到，咦，我哋两个应该系两公婆嚟喎，系、哦，然之后佢哋好感动，终于揾翻大家，跟住揽住大家，直情嗰个感动到系可以突然间起 My Heart Will Go On 嘅，即系突然间太听力咁样，佢哋好感动，喺佢哋最感动揽住嘅时候，突然间咧呢、这个 Mary 啊，嗰个女工人突然间就走出嚟同观众讲啦，佢话，哎呀，我知道而家咧好感动，但系咧有一样嘢咧，佢哋咧头先用咗个理性分析咧，证明咗大家系两公婆，但系佢哋冇留意到一样嘢，就系咧啊，马连先生讲个女咧一只眼红色一只眼白。佢太太系咁讲啦，但系佢哋冇留意一样嘢，就系、是、马田先生个女咧系左眼红色，右眼白色；而马田太太个女咧系左眼白色，右眼红色嘅。所以佢哋头先讲咗咁耐嗰啲所有嘅推敲咧，全部都唔成立，就系、是、因为佢哋有一个谬误啦。拜拜，跟住转身走咗。咁你话佢哋两个究竟系唔系两公婆咧？嗱，编剧点解要咁做呢？我谂其中一样嘢就系话。佢諷刺緊我哋日常生活之中，我哋好多嘢，我哋好似好有邏輯咁樣啦，即係用理性去分析，用理性去解決啲嘢啦。特別係啲政客好鍾意㗎嘛， 係啊， 即係搞咗好耐之後，但係到最後發現原來佢有一樣嘢錯咗呢，佢所有嘅推敲就錯曬，原來我哋白做啊！即係呢個就係嗰件事嘅荒謬，而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劇本入面，我覺得。如果我哋冇某个前设嘅起承转合我哋唔明㗎，我哋唔觉得佢荒谬 㗎。 我哋已经预算咗系马田先生夫妇两个入嚟。佢两个我唔知会系咩关系，但系正常两公婆可以有系咩状况啫，都有几个 variation 嘅啫，几个唔同嘅啫。咁但系入嚟竟然系完全唔识呢个，你点都諗唔到啦啩。跟住你睇佢两个点样又唔识证明返大家系两公婆。呢、這个本身已经系巧妙咁应用咗一个我哋已知嘅起承转合。而突然间俾咗另外一个世界我哋睇。而呢个就系即系呢个戏其中一个风格上嘅有趣嘅地方，就系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啊。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但系其实你咁讲啦，即系两公婆好似又唔识辨识，即系好似一啲。我諗返就係呢個劇本嘅緣起呢，就係一啲英文故事書，我係你先生，我係你太太。但喺演繹上面，即係或者我哋嗰陣時嘅演繹，或者到依家你睇返啦，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呢一段戲啊，會有好多唔同嘅演繹方法呢？ 其實我諗係任何戲都係咁嘅，因為任何劇本對我嚟講都係咩呢？遊戲規則。 咁你攞住嗰個遊戲規則，咁如果你譬如話你而家玩個遊戲跳飛機咁樣，那個遊戲就係你唔准踩界嘅，咁你唔踩界你就做乜都得噶咯。 嗯，即係呢個遊戲規則就係其實我哋尊重咗劇作家本身嘅對白先啦。 其實佢寫咗個劇本喺度，佢想你同佢係一齊玩噶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我哋一齊玩噶嘛。咁所以就遵照個遊戲規則好緊要嘅。但係喺而家呢個劇本《禿頭女高音》嘅呢一段，馬連先生太太呢一段戲啊，其實有好幾個唔同嘅理解同埋演繹咧，係會令到觀眾嘅睇法完全唔同啦。我覺得呢個有趣嘅，就係好多時普通嘅觀眾、普通嘅聽眾，你都會好難明白就係，喂，究竟攞住個劇本我去睇戲嘅時候，究竟我睇到嗰樣嘢係個編劇決定啦，係個導演決定啦，定係個演員決定咧？呢樣嘢我諗係一個好好有經驗嘅觀眾，甚至係一個專業水平級嘅觀眾咧，先至會分得到。但係我諗咧，如果你仔細啲睇咧，你會慢慢開始分得到。嗱，舉個例，而家你聽咗我講呢個版本啦，你知道嗰啲對白，嗱、那個編劇係寫咗呢扎嘢噶啦。係。咁但係個演繹個方向啊，呢、這個就係個導演決定。 嗯， 咁所以我哋有啲唔同嘅所谓嘅演绎啦 ,interpretation 啦，咁、 嗯、 有咗个方向之后，好啦，个演员執行呢样嘢執行都好唔好啦，咁呢个就係演技啦。咁我头先我讲法其实你係睇得到我編劇做嘅嘢同埋导演做嘢同埋演员做嘢，然之后你分到佢唔同喎。而呢一个呢，我諗今次呢其中一样嘢好有趣嘅就係、是、如果我哋专登搵啲演员去读几个唔同嘅版本俾大家睇下呢，你就会好清楚听得到原本个剧本佢写嗰个韵味，究竟喺加咗导演嘅演绎同埋演员嘅演绎嘅时候，佢会唔会有一啲唔同嘅嘢产生咗？ 诶、欸，好、啊，咁我哋今次系咪会试下玩下呢一个？ 不如就咁试下啦。 好啊，咁啊，不如我哋就嗱剧本就有噶啦。咁、啊、不如阿初，你今次系我哋嘅导演，咁、欸、你就俾一啲唔同嘅方向我哋去啦。咁啊，我哋就揾演员嚟帮我哋读下佢，好冇？ 好啊。 嗱、 啊， 咁、 啊、 首先如果系我哋听下啦，第一个嘅方向啦，即系导演嘅方向，你会点样选取呢？ 我谂第一样嘢，我先天性最直接嘅感觉咧，就系睇完呢个剧本，嗰、那个所谓由一个英文嘅教科书嗰度演变出嚟嘅呢样嘢咧，系影响我最大，因为呢个系个创作嘅源头。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我睇呢段剧本嘅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就系咩咧？就系嗰两个人咧，系遵照而家呢个戏嗰个规定情景，就系入边嗰啲人系根据呢啲咁嘅逻辑去生活嘅，所以佢哋入到嚟，佢哋真系两个人系唔识嘅。然之后咧，佢见到佢发现啊，好似好面善咁。然之后慢慢佢发现两个原来真系两公婆嚟嘅，佢哋失散咗，到最后佢哋证明咗。然之后佢哋好开心咁样快快乐乐咁生活落去。然之后两个人揽住我哋以后唔好再分开啦，好啊。咁呢个就系睇落去咧，会个感觉好教育电视。 系啊，我都谂起 睇落去咧，会应该系好好笑嘅，因为嗰两个人系完全荒谬啊嘛，佢哋做紧嘢。但系呢个系会系其中一个嘅选择咯。 好啊，咁我而家即刻捉两个人入嚟帮我哋读下先。 对唔住啊，如果我冇搞错嘅话，我好似唔知喺边度见过你咁嘅。 我都好似觉得唔知喺边度见过你。 我唔知系咪喺 Manchester 偶然见过你一眼呢？ 极之有可能噃，我系喺 Manchester 出世噶，但系我唔记得咁清楚啦。我唔可以话实我系咪喺嗰度见过你。 咁真系奇怪啦，我都系喺 Manchester 出世噶。 咁就真系奇怪啦。 不过咁、啊，我喺大概五个星期之前已经离开咗 Manchester 啦。 咁就真系奇怪啦。咁啱都有嘅，我都系啊。我都系喺大概五星期前离开 Manchester 噶， 太太，我搭朝头早八点半班火车，下昼四点九个字到伦敦嘅， 真系冇办法相信，咁啱都有嘅，我都系坐嗰班火车噶。 哦，咁唔通我系喺火车上边见过你嘅？ 咁都好有可能，咁即系话唔系冇可能，听落都几合情合理啊，况且咁嘅巧合点解唔得啫？但系我一啲都唔记得啦，先生。 我系坐二等火车嘅，喺英国系冇二等车嘅，但系我梗系坐二等车噶、哦。 咁真系冇办法相信，真系奇怪，咁啱都有嘅，我都系坐二等车噶。 我哋可能系喺二等车上边见过面嘅， 咁都好有可能，即系话唔系完全冇可能。不过我唔系记得好清楚啦。 我坐喺八号车卡六号车厢， 我都系坐喺八号车卡六号车厢、哦。 我哋会唔会喺六号车厢里面见过嘅呢？ 好有可能，但系我唔记得啦。 我都唔记得啦，但系我而家谂翻起，我哋似乎极有可能系喺嗰度见过面嘅。 哦，当然啦，真系有可能噶。 真系奇怪，我坐喺三号嗰个窗口位。 哦，真系冇办法相信，我坐喺六号嗰个窗口位，喺你对面啊。 哦，咁我即系坐喺你对面啦，我哋梗系喺嗰度见过面噶啦。 我谂有可能，但系我唔记得啦。 讲真啦，我都唔记得啦。我哋系极之有可能系喺嗰阵见过面嘅。 你讲得好啱，但系我完全唔记得你。 有个女人请我将佢嘅行李箧放喺行李架嗰度，跟住又多谢我，同埋准我食烟。嗰、那个系咪你啊？ 系啊，嗰、那个一定系我啦。真系奇怪，真系冇办法相信，咁啱都有嘅。 咁即系话会唔会我哋系喺嗰阵认识嘅呢？ 真系奇怪啦，咁啱都有嘅，好有可能啊。但系我谂我唔记得啦。 我都唔记得啦。我嚟咗伦敦之后，我就住喺 Broomfield Street。 我嚟咗伦敦之后，我都系住喺 Broomfield Street、啊。 咁即系话我哋可能系喺 Broomfield Street 见过面噃。 谂落好有可能系咁，我唔记得啦。 我住喺十九号。 我都系住喺十九号、啊。 咁即系话，我哋系咪有可能喺嗰间屋见过面呢？ 好有可能系咁，但系我唔记得啦。 我住喺五楼八号房。 咁真系奇怪啦，真系冇办法相信，我都系住喺五楼八号房啊。 咁真系奇怪啦。我间睡房里面嗰张床有一张鸭屎绿色嘅棉被，我间睡房嗰张床同埋嗰张鸭屎绿色嘅棉被喺走廊嘅尽头，即系喺厕所同埋书架中间。 啊，我间睡房里面张床都有一张鸭屎绿色嘅棉被啊，间房都系喺走廊嘅尽头，喺厕所同书架中间啊。 咁即系话我哋住埋同一间房，瞓埋同一张床，我哋可能系喺嗰度见过面噶。 我哋好有可能系喺嗰度见过面，甚至可能系寻晚添，但系我唔记得啦。 我有个细路女，佢系我个细女，同我一齐住嘅。佢今年两岁，金头发，一只眼白色，一只眼红色。佢叫做 Alice， 佢生得好靓噶。 我都有个细路女，今年两岁，一只眼白色，一只眼红色。佢都系叫做 Alice， 生得好靓噶。 咁真系奇怪啦，咁啱都有嘅。佢哋可能系同一个人、啊， 咁都有可能噃。 咁即系话，我相信毫无疑问，我哋曾经见过面。你就系我老婆 Elisa， 我揾翻你啦。 Donald， 系你啦 ，Darling。 嗱，咁头先嗰个咧就真系好教育电视式手法嘅一个演绎啦。咁除咗教育电视式手法，不如我哋试下另外一个啊，导演，咁你又第二个选择系啲咩咧？ 嗱，呢一个咧我自己唔系咁中意，但系我听过人讲，我亦都试过亲眼睇过人做呢一个咁样嘅演绎。咁大家又品评下，究竟呢个系好啲啊？即系遵照原本嗰个编剧嘅意愿啦，定系唔遵照，定还是系完全唔通？做可以做得通嘅。咁呢个嘅演绎就系点咧？假设佢系两公婆，啱啱喺门口或者喺嚟呢度嘅途中，佢哋系闹咗交。佢哋两个专登互不抽彩，入到嚟坐喺度，大家都唔想讲嘢噶啦。咁但系啊 ，Mr. and Mrs. Smith 咧就准备落楼啦嘛。佢哋两个有啲尴尬。呢个马田先生咧就谂住睇下点样打破僵局，氹翻个老婆。所以佢哋同佢讲：啊，呢位太太，我唔知系咪喺边度见过你嘢咧？咁个老婆其实继续嬲紧噶，系咩？我唔觉、啊，系咩？我冇乜印象咁、啊、样，咁样嘅一个演绎又会系完全唔同嘅。到最后佢哋当然系都有少少和好如初啦。可能个老婆都系，唉，算啦，暂时唔同你拗住啦，咁都得嘅。但系呢一啲嘅 variation 一开始嘅时候，我哋有某一个真实嘅情景作为个支撑点嘅，就系佢哋两个闹咗交先至行入嚟，咁样睇下会点啊？ 咁我哋又请两位帮我哋读下。 对唔住啊！如果我冇搞错嘅话咧，我好似唔知喺边度见过你咁嘅。 我都好似觉得唔知喺边度见过你。 我唔知系咪喺 Manchester 偶然见过你眼咧？ 极之有可能噃，我系喺 Manchester 出世嘅， 但是我不记得那么清楚了，我不可以话实我是在那里见过你。 那真是奇怪了，我都是在 Manchester 出世的。 那就真是奇怪了。 不过这样、啊、我在大概五个星期之前呢已经离开了 Manchester 了。 那就真是奇怪了，咁啱都有嘅，我都系、哦，我都系喺大概五星期之前离开 Manchester 噶。 太太，我搭朝头早八点半班火车，下昼四点九个字到伦敦嘅。 真系冇办法相信，咁啱都有嘅，我都系搭嗰班火车噶。 啊，咁唔通我系喺个火车上边见过你嘅？ 咁都好有可能，咁即係话唔係呀冇可能，听落都几合情合理呀、啊。况且咁嘅巧合呀点解唔得啫，但係我一啲都唔记得啦先生。 嗱，唔係你哋講得唔好啊，但係時間問題，所以我哋又唔會聽曬先嘅，因為大概大家知道劇情啊。但阿初，我有感覺咧，呢一個嘅導演方法，又或者我哋放落去嘅呢個取向，會比較濃啲啊，係嘛？我唔知點講啊。 我覺得呢個咧係會有少少過分地想將個劇本理順，係用咗個平時我哋睇正劇嘅方法去睇一個荒誕劇。 係係係係。 咁當然啦，我都話你唔好因為佢係荒誕劇就覺得佢係咁，但係大家要知道嘅就係、是、個劇本。是本身編劇寫的時候他的原意是想怎樣，即他究竟是想那樣東西是很有邏輯地講過戲，還是想看本身那些人的一個荒謬，我們人生存的空間的一個荒謬、啊、所以為什麼如果你問我自己的話，我會喜歡第一個那個演繹多過這個第二個的演繹，不過第二個那個大部分演繹會覺得易做一點， 是當然啦， 因為 有 個實質的事件跟嘛、啊、那些人是人來的嘛，是實質有邏輯的嘛，但是第一個那些人呢，那些邏輯是很奇怪的，他要逼自己變成了一個卡通人物然之后信嗰样嘢跟住做嘛，所以相对地喺演员嘅角度，可能做嘅时候会有啲唔同嘅。 系，可能我哋会感觉上闹咗交去做，咁样会有啲嘢捉住去做，但系事实上我又觉得好似我即系如果我哋了解多啲剧作家嘅时候，就觉得同剧作家行得远咗少少。 冇错。 咁好啦，如果我哋要多一个嘅你导演一个取向啦，咁你会俾一啲咩选择我哋去做 咧？嗱，我谂呢一个取向咧，第一咧就可以话系介乎喺两个选择中间。嗱、 嗯， 咁第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入到嚟咧，佢哋真系唔识大家嘅。 系， 但系咧，我哋喺第一个版本入面咧，佢哋就好似卡通片，好似教育电视咁，慢慢佢哋发现，哎呀，我哋应该系相爱嘅，我哋系两公婆嚟嘅，耶、yeah! ，跟住好开心。但系如果呢两个人入到嚟系唔识嘅，然之后倾倾下偈就系发现，喂，我哋应该系两公婆嚟，但系我唔识佢嘅，死啦！我又唔识佢，但系我哋两个又瞓过同一张床，瞓喺同一间屋，我哋有个女，我系咪应该认翻佢咧？跟住到最后佢被逼要讲。哎呀，我哋终于都揾翻大家啦！我哋以后就相亲相爱，唔好分开啦。好啊。咁、那个最大个分别同第一个版本咧，系喺后段个分别会明显啲嘅。咁、 嗯、 我哋又可以听下呢一个版本，睇下会唔会大家有啲唔同嘅感受。 好啊，麻烦两位。 我嚟咗伦敦之后，我就住喺 Broomfield Street。 我嚟咗伦敦之后，我都系住喺 Broomfield Street。 咁即係话我哋好可能喺 Broomfield Street 见过噃。 諗落好有可能係咁，我唔记得啦。 我住喺19号嘅。 我都系住喺19号啊。 咁即係话咁即係话我哋系咪有可能喺嗰间屋见过面呢？ 好有可能系咁，但系我唔记得啦。 我住喺5楼8号房。 咁就奇怪啦，真系冇办法相信。我都系住喺5楼8号房噶， 咁真系奇怪啦，真系奇怪啦。嗱，我间睡房里面嗰张床有一张鸭屎绿色嘅棉被，嗱，我间睡房咧嗰张床同埋嗰张鸭屎绿色嘅棉被喺走廊嘅尽头，即系喺厕所同埋书架中间嘅。 我间睡房里面嗰张床都有一张鸭屎绿色嘅棉被啊，间房都系喺走廊嘅尽头，喺厕所同埋书架中间啊。 咁即系话。我哋住埋同一间房，瞓埋同一张床，我哋可能喺嗰度见过面噶。 我哋好有可能系喺嗰度见过面，甚至可能系寻晚添啊！但系我唔记得啦。 我有个细路女，佢系我细女，同我一齐住嘅。佢今年2岁，金头发，一只眼白色，一只眼红色。佢叫 Alice， 生得好靓嘅。 我都有个细路女，今年两岁，一只眼白色，一只眼红色，佢都系叫做 Alice， 生得好靓噶。 咁真系奇怪啦，咁啱都有嘅，佢哋可能系同一个人、啊， 咁都好有可能噃。 咁即系话，我相信毫无疑问，我哋曾经见过面，你就系我老婆 ，Elisa。我找回你了 ，Donald， 是你了 ，Darling。 真的很尴尬啊，但又冇得不承认这个是你老公啊，好狠啊，睇到我。 好奇怪的情况，点样奇怪？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中间落物。我不是说这个最好啊，其实我自己最喜欢是第一个的。因为那个是最忠于原本的剧本的原意的，我认为。 但这个都很有趣啊，我觉得。 这个都有趣的。但是因为如果这样他们两个在回一起之后他们两个点样继续同 Mr. and Mrs. Smith 后面嗰啲戏点样发生落去呢、就会多咗一个不必要嘅状况。我有少少咁样觉得嘅。同埋我好记得呢，当年我哋做嗰个版本呢、到最后有一篇劇评我觉得几有趣㗎。嗰篇劇评呢係 当年我哋做係近头先第一个演绎方法。 係比较近第一个㗎、当年、 即係喺角色上面冇设定太多，而原归于个劇本多啲嘅。 当年我记得有一篇劇评邓小雨先生写嘅。咁嗰篇劇评就话佢鍾意我哋嘅演出一样嘢，就係我哋冇过分地做一啲嘅 interpretation， 或者係演绎呢係去令到啲嘢合理化。因为我剧本本身是不合理的嘛，即而这个是我个人的选取，作为个导演个人的选取，亦都是认为这个是最遵照个剧本的原意的，所以我认为加太多个字字落去，反而可能会令到那样东西模糊了。 好啦，嗱，但其实一讲咁耐咧，就讲咗一段我哋都好中意嘅其中一段戏啦。但系咧，我想讲呢个剧本实在有太多段咧，好值得我哋继续讲落去嘅。咁我哋依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讲下其他好有趣嘅片段啦。 佢系文字。又是影像，它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它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它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翻嚟一剧资本，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阿初啊，咁头先咧就讲咗一个都几有名嘅片段啦。咁、但系咧另外一个咧，我都好深刻嘅。而呢一个片段咧，我记得当年我哋玩到咧，跟住后来放咗上网，大家可以试下搵下秃头女姜去搵下我哋嘅演绎方法。而呢一段咧就亦都系好出名嘅禁门钟嗰一段啦。 系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嗰段玩紧啲乜嘢咧？ 咁就话说就马田先生夫妇啊，已经应翻大家啦。咁但係呢个史密夫先生夫妇落到嚟呢，个史密夫先生就突然间大发脾气，就话你做乜迟到啊咁样。咁佢哋就好尴尬㗎四个人。我哋个演绎呢就 是。宾客。 係呀，我哋个演绎当时呢就係四个人逼咗喺一张得三个位嘅梳化度，大家就极度尴尬，唔知点算咁样。咁跟住呢，为咗打破沉默，就大家喺度即係讲话，不如我哋搵啲嘢讲下。咁喺佢哋讲到开始兴起嘅时候，突然间就出现咗一件事，就係突然间门钟响。咁呢个史密夫先生呢，就因为佢系屋主㗎嘛，佢就话咦门钟响、哦。跟住个老婆就话啦，啊一定系有人嚟啦，等我去开门先。咁就走去开门啦，打开门冇人喎、哦。咁、哦、大家冇人咁就坐低啦。咁、跟住佢哋又倾闲偈，又讲咗两句呢，门钟又响，史密夫先生又话啊门钟响，一定系有人喺出面啦。跟住老婆就话啊等我去开门先。走去开门啦，又冇人喺出面。咁返到嚟大家又呆咗坐喺度啦。跟住又讲咗几句嘢，跟住门钟又响，史密夫先生又话啊门钟响、哦。跟住一定係有人喺出面啦，跟住个老婆就话今次我唔去开门啦咁样。跟住嗰个史密夫先生就话咦但係门钟响一定係有人喺出面㗎喎，点解你唔去开门嘅。个老婆就话哦因为呢我哋根据我哋个经验之谈呢，就係、我哋已经连续两次呢门钟响冇人喺出面㗎喎。咁所以呢我就唔去开门啦。咁跟住呢呢个马田先生夫妇就加把口呢，就话啊咁点解会咁嘅呢，咁呢个男人就帮返男人啦，马田先生就话咁、但係通常门钟响都有人喺出面㗎喎，咁呢个史密夫先生。 但事实证明咗冇㗎喎。咁 跟住阿史密夫先生。史密夫先生就讲咗一句就好笑嘅，就话嗱就攞我自己作为例子啦，咁我平时如果去人哋屋企呢，我想人哋开门俾我，咁我揿门钟啦，咁我諗而家出面都系咁样情况啦，咁但係个老婆就话但事实 即系已经摆在眼前，就系我哋已经几次开门都冇人咯。跟住个老婆就死死地就话：嗱，咁不如咁啦，我而家去开门睇下有冇人，咁就知道咯。咁个老婆就走去开门啦，打开道门，即系跟住出边亦都系冇人喺度。 你睇下，冇人噶。 跟住翻到嚟四个人就坐咗喺度啦。咁嗰个史密夫太太就系话：诶，你睇下嗰啲男人啊，成日讲嗰啲嘢都系唔啱嘅。喺佢话音都未落，门钟又响。 系 跟住呢个史密夫先生咧就话：咦，门钟响咯，一定有人喺出边。跟住嗰老婆就话：你唔好再叫我去开门啦。 终于发脾气啦！ 终于发脾气啦！就系呢个终于发脾气就睇你个大家嗰个演绎啦，你觉得点睇啦？因为佢可以系：哎呀，你唔好叫我去开门啦，因为门钟响，出边都冇人嘅咁啊。但系出边应该有人嘅。跟住个老婆就话：哎，你如果想去开门嘅话，你自己去开啦，我都费事开啦咁样。咁跟住呢个史密夫先生就自己走去开门啦。一开门。真系有个消防员企咗喺出边，今次系有人喺出边啦。咁好啦，跟住咧呢个消防员入到嚟就话：咦，做咩事啊？好似有啲火药味，大家系咪有啲唔开心咁样啊？史密夫太太，咁跟住佢哋就喺度讨论头先发生咩事啦。就系话啲女人咧就觉得咧门钟响唔一定有人嘅，但系啲男人咧就觉得门钟响一定人喺入出边噶嘛？点解仲需要讨论啫？但系啲女人咧就突然间好理性咁话，即系根据我哋平时咧即系常理逻辑推断啊，就系将一样嘢如果有样嘢重复发生嘅话，咁嗰样嘢应该会继续重复发生啊嘛，所以出边系应该冇人嘅。但系我哋头先有实验证明咧，就系打门有时会有人喺出边嘅。咁咧最荒谬嘅一个位咧，就系佢哋话嗱，头先我哋喺度争论紧呢个问题嘅时候，消防员先生你喺边度啊？佢话哦，佢一直都喺门出边咯。你喺度做咩啊？冇啊，喺度等下谂下嘢。 我出面45分钟噶啦， 已经留咗喺出面45分钟啦。咁我问佢嗱，咁头先第一次门钟响嘅时候，你喺唔喺度啊？哦，我喺附近啊。咁第一次门钟响嘅时候有冇人啊？哦，我听到第一次门钟啊，但系我肯定系冇人揿门钟嘅。跟住啲女人就好开心啦，耶！我话咗啦，冇人揿门钟噶啦。咁第二次咧，哦，我都喺出面啊，都系肯定系冇人嘅。耶！我哋都话连咗两次冇人。咁跟住呢个马田先生就话：，咁第三次门钟响，出面都系冇人嘅。咁呢个消防员就话：，哦，唔系啊，第三次门钟响系我揿噶。咁吓，咁点解我哋开门嘅时候冇人喺出边啊？哦，冇，我匿埋咗，我谂住同你玩下啫嘛。 唔玩得噶呢啲非同小可。 系啦，嗰啲女人就突然间系大发雷霆，就系有冇搞错？你做乜突然间玩我哋啊？咁样，跟住佢到最后呢个消防员就提出一个方案咧，就可以解决晒所有嘢。佢就话：其实好简单啫，你哋听我讲啦。佢就同大家讲话：我可以肯定门钟响嘅时候，有时有人，有时系冇人嘅。跟住所有人就系、你讲得好啱喎。跟住佢哋个讨论咧就完咗噶啦，关于呢个系突然间就大家就 friend 翻晒，冇事咯咁样嘅。咁呢个就系最出名嗰一段门钟嗰段戏啦。 嗱，其实睇翻呢个剧本咧，就有好多呢啲好荒谬嘅情节喺度啦，即系唔同嘅片段攞出嚟讲都系好有趣。咁我其实想问翻最原本我哋头先倾过嘅，咁呢个剧本嘅起承转合，你会点样去讲咧？ 嗱。呢逢系呢啲咁样嘅荒诞味咁重嘅，真系荒诞剧啦。 系 你要讲个起承转合，系真系有啲难度嘅。但系咧，我哋可以由一啲好唔同嘅层次角度去睇嗰个起承转合系乜嘢。嗱、如果系平时我哋嘅正剧咧，起承转合咧就讲一样嘢嘅，就系讲嗰个戏入边最主要嘅冲突啊嘛。 系啊，系啊，系 咪？咁而家个问题就系呢个戏佢哋有冇一啲最主要嘅冲突先？听落去就冇噶，因为佢哋唔系有啲乜嘢要解决嘅。因为通常我哋讲任何一个戏嘅戏剧冲突咁啊，一定系讲佢哋最主要有啲咩难题要解决。咁而家我哋讲紧呢个秃头女高音呢个戏，佢入边系严格嚟讲系冇一个主要嘅冲突嘅。 系啊， 所以如果我哋讲呢一个层次，即系剧本入边嘅人物面对嘅主要冲突嘅话咧，系冇嘅。所以如果用呢样嘢作为个起承转合个基调咧，我哋会好难分析个戏。 嗱，咁我想问，我想试下咁问啫，就系嗱呢个剧嘅缘起，编剧所讲咧就系、是、语言唔系好沟通得到嘅呢一样嘢啊嘛。咁如果佢哋表面上沟通紧，但系其实佢哋沟通唔到呢一样嘢，算唔算系佢哋一个好大嘅一个障碍咧？ 系可以嘅， 但佢哋好似又冇急住去解决呢。 系啦，嗱，呢个就系个问题啦。 系咯， 就系呢个就系我哋作为导演或者作为演员、作为观众嘅时候，我哋睇到一个唔同嘅版本，或者我哋净系读个剧本、净系睇个剧本嘅时候，我哋去吸收呢样嘢嘅时候，我哋从一个咩角度去睇呢样嘢？ 嗯， 我咪话我哋前节点都有一啲起承转合喺我哋个脑入边嘅，因为我哋有一个我叫做 簡單嚟講就係叫 expectation， 因為我哋係咁樣睇呢個世界，我哋咁樣接收呢個世界噶嘛。 如果我哋好順住自己去期待個事情發展啦， 如果我哋冇 expectation 嘅話，呢個世界我哋所有睇嘅嘢都係正常噶。即係你喺街度見到突然間有個女人兜巴兜巴刮一個男人，如果我哋冇任何 expectation 嘅時候，我哋覺得係正常嘅。 係啊，係啊。 但係當我哋有 expectation 嘅時候，我哋覺得嗰樣嘢就有唔正常啦。 嗯。 我哋去到某啲國家，點解會見到嗰啲男人打女人，側邊啲人會覺得冇問題？因為嗰個國家嗰啲人有某一個 expectation， 佢哋認為係咁嘅。 係。 但係我哋睇個世界唔同嘛。 明白。 呢個係建基於我哋有前設，我哋先至會睇嘅世界唔同。 係。 如果有一个小朋友见到佢个爸爸飞，佢系乜都冇见过嘅时候，佢觉得系正常噶。 系啊系， 因为佢未接收过呢个世界嘛。 系， 我哋系接收过呢个世界，我哋知道乜嘢系正常。 嗯， 我哋攞住呢样嘢嚟睇噶嘛。 嗯， 咁好啦，呢、這个就系个戏入边其中一个最大嘅冲突咯。我认为头先 Winky 你讲嗰样嘢，嗰啲人唔知道点样沟通，慢慢佢哋想办法去沟通。我觉得呢个系其实个戏入边暗藏嘅一个冲突嚟嘅。 系， 因为佢哋一路想消磨时间，一路想诶、哎，不如搵啲古仔讲下啦，我哋好闷咁样。但系佢哋发现佢哋沟通唔到啊，佢哋讲嗰啲嘢，佢哋唔知道自己喺度讲紧乜，亦都唔知道讲嗰啲嘢意义系咩。到最后佢哋崩溃咗嘅。其实喺《秃头女高音》呢个剧本入边，到最后佢哋崩溃咗，佢哋发现佢哋讲嘅嘢完全冇意义，然之后开始乱咁讲嘢， 讲啲词语、一啲声音出嚟。 系啦，跟住佢哋开始发癫、发神经，然之后突然间 boom back out 完咗，然之后个戏突然间由最开头嗰段开始重新做过。 系， 然之后做咗一段之后，突然间熄灯，个戏真系完咗啦。而呢样嘢某程度上系我估个编剧系想即系提议啊，就系我哋每一日就喺度重复紧、发生紧、重复紧、发生紧，都系一样、一样、一样，只不过系有少少唔同嘅变奏。但系其实我哋每一日都系唔同。我唔知 Winky 你记唔记得我哋一开始讲话，呢个荒诞派嘅喜剧同存在主义嘅关系，就系讲我哋不停咁喺度等待，不停咁喺度重复，但系都系冇意义嘅。 即系上一集我哋所提及噶啦， 冇错啦。而呢样嘢系喺《秃头女高音》入边系彰显紧嘅。嗱、 哦， 所以。点解有啲人嘅演绎系选择将最尾嗰段 cut 咗佢唔做算数，而我哋当年嘅演绎，我自己系觉得要保持翻咧，系因为呢一度编剧喺度讲紧一样嘢，就系、是、我哋不停咁喺度重复紧。 系， 如果我哋冇咗呢一段嘅话，咁编剧个原意入边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元素，我哋就突然间攞走咗噶啦。 嗯， 咁呢一个又系牵涉到我哋嘅演绎啦，即系导演嘅演绎、演员嘅演绎。同埋观众到最后接收到嘅嘢，如果你睇剧本嘅时候，你睇到嗰样嘢系乜嘢？导演，我哋作为导演嘅系想办法将嗰啲嘢有责任地帮个编剧同个编剧一齐将呢一个任务完成，将呢个故仔讲清楚。咁所以咧喺原本嘅剧本入边，我认为其中一个最大嘅问题，其实系嗰啲人沟通唔到啊。 系啊系啊， 我哋系一路睇佢点样解决沟通或者消磨时间呢个问题。 嗯， 到最后我哋发现佢哋沟通唔到，然之后 black out 完咗第一日，到第二日佢又重复，跟住佢发现嗱呢个戏有趣嘅就系佢第一日完整咁做俾大家睇。 嗯， 跟住第二日咧就开始咗少少，然之后就停咗。跟住我哋喺离开个剧院嘅时候，我哋发咗一个梦啦。我发现呢个梦之后，我哋醒咗啊！咁究竟我哋作为观众，我哋会点呢？或者导演想啲观众点呢？睇完个戏之后，嗰啲观众会系睇完之后，哇！好彩呢个发梦啫，喺呢度停咗啫。如果我每日都系咁嘅话，我死啦咁样。但系唔好怀疑啊，观众正常，我觉得正常嘅观众就会开始谂就系、是，喂，其实我每日嘅生活就系咁上下噶咯，就是、每日都喺度讲啲无谓嘢，做啲无谓嘢。每日个看更就同我讲，你食咗饭未啊？死啦，我点算呢？佢会重新去睇自己嘅生活啦。咁呢一个戏嗰个起承转合，其实系以一个咁样嘅模式，喺一个超然咗嘅层次入边发生紧，系令到我哋重新去睇我哋嘅生活噶。嗱，你谂下，我讲到呢度，我唔知观众感唔感受到啦，我开始有火啦，就我开始就系讲紧呢个戏个核心啊，呢个戏想讲俾观众听，或者改变紧观众嘅世界，想观众去明白我哋日常生活。你谂下呢样嘢有几大啊？ 嗯， 佢唔系单纯做咗啲好荒谬嘅嘢，我哋头先话好好笑啊，你笑完之后好似系一个喜剧。但系点解啲人话黑色幽默啊？呢个戏其实系一个最大嘅黑色幽默。你睇完之后系讽刺紧我哋日常生活，日日都系咁。你谂下几大件事？点解到最后嗰啲人物会崩溃啊？喺个戏入边， 个崩 佢位，我可唔可以话系个转啊？即系最高潮嘅位嚟啊嘛！真系我哋完全沟通唔到啦，去到有一个我哋好似一定要转变嘅时机。 我认为你可以咁样睇嘅。咁、当然系，究竟系佢开始闹交、开始崩溃嘅时候就系个转啦，定还是系佢闹完交就系个转咧？咁呢个系有得斟酌嘅，即系每个人嘅睇法都可以唔同。但系当然啦，我嘅习惯，我作为导演嘅习惯就系个转咧个定义啊，系我会想办法。令到佢摆后啲嘅，咁你个戏咪继续上咯，唔会做三十集嘅电视剧，有一集系喺度烧嘢食咯。你三十集嘅电视剧，应该系到最后15分钟、30分钟，我哋系极限嚟啦嘛。 系。 如果你有一集喺度烧嘢食嘅话，我哋会好辛苦噶嘛。 系。 所以就系我会通常我习惯会想办法喺我做剧本分析嘅时候，揾清楚究竟个问题喺边度，而将呢个转推到最后咯。 嗯，咁今次呢一个秃头女嗰个剧本咧。其实真系好精彩，而且都系我哋嘅大爱之一啦。咁、希望各位听众，如果你听落咧，真系好有兴趣咧，好想睇噶，不妨咧，其实图书馆啊，你都可以揾到个剧本嚟睇下，你一定会爱上呢个剧本。你睇完呢个剧本咧，再留意多啲你身边嘅人，分分钟咧，你会听得翻呢啲对白嘅。咁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今日咧多谢阿聪同我哋分享咗《秃头女君》呢个剧本啦。咁我哋下个星期翻嚟再见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劇本演绎李秋婷、李思正，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